世界的另一边，任寂寞侵犯一遍一遍，天空画着长长的丝。 你给的温柔，不晒在一旁的 寂寞，想我给不起承诺，怎么会怎么会你竟原谅了我。我只能永远读着对白，读到我给你的伤害。我原谅不了我，就请你当作Oh,